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系书展第一日啦，咁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好多嗰啲参展商咧就展现咗一个政治自我审查啊，就众说纷纭，就话有呢个国安处嘅人员咧就会巡视呢个会场，抽样调查书籍，咁所以咧好多参展商咧就自我检点咧就不买政治书， 嗱 当然咧。任何书籍违反国安法咧，就可能咧系会被检控。呢、這个咧政府都有讲啦。嗱、个逻辑上咧就有两点咧，就一定要澄清啊。首先咧，系唔系话因为咁咧，就所有嘅书展嘅参展商咧就应该唔卖啊？呢个政治书先系咪即系凡政治书都会触犯国安法？呢、這个第一。第二，如果一本涉嫌触犯国安法嘅书，在香港的书店仍然呢是可以合法公开发售。那为什么书展的会场不摆得，即是移了去书展就不摆得。但是在书局呢就摆得。又或者中央图书馆或者其他包括这个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中文大学前目图书馆仍然有收藏。咁又点呢？所以呢啲呢就係要係一个用一个逻辑思维係去检视。第三就係而家嗰啲国安法接受告密热线去督背脊又好，投诉又好。咁一啲如果半文盲嘅低端人口佢走去见一本书，见到一两段或者呢个书题是令到他觉得你有可能触犯这个国安法的话，那他走去告密或者投诉。 是。 那是不是即时在书展那里应该设立一个法庭啊，定是呢有理冇理斩脚趾被沙虫呢，即刻宣布投诉有效，是稳阵计呢就即刻呢是落咗架，甚至呢是控告这个参展商，即系去即系刑事控告，等到佢日后同法庭之讲咧，嗱呢啲咧都系非常之混乱嘅概念啊。 同埋你谂， 所以今次咧未曾咧系有时间去厘清。 系啊，因为问题上面就系参展嗰个就有问题啫。喂，咁策展嗰个咧，嗰、那个系贸易出版嗰个讲到明就喂佢唔会去审查啲书，咁系咪点解？ 唔系，贸发局系唔会审查嘅，呢、這个系嘅。 咁所以佢系咪疏忽咧？ 如果佢审查咧，你哋啲人咧又话咧系打压呢个出版言论自由，佢唔审查咧系应该。咁既然唔审查，系咪？咁咧就参展商咧系自己咧系，譬如话应该系有某种嘅自律嘅。咁譬如话你咪将当二十几廿年前嘅僆模写真集系嘛？如果有露点啊，或者咧色情暴力啊嗰啲，你自己嗰阵时都好多争论噶啦，你咪用黑胶袋，甚至咪唔好摆出嚟咯。我啲摆喺街边书报摊可以卖啊，就入黑胶袋，书展唔卖得。你只要咁一视同仁咧，就冇问题。但系问题令人觉得不安嘅就系、是，系政治书都系唔好摆出嚟卖。咁政治书唔一定等于违反国安法噶嘛？譬如呢、這个叫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史，咁你话系咪政治书？ 或者习大大咁啱啱出嗰本习近平平一带一路都系政治类啊？ 习近平问习系咪政治书？ 系啊， 系嘛？ 都冇理由摆得出。但系另外调翻转咁讲，喂，唔系政治类嘅书，系咪就唔代表系禁书咧？我今朝咧去咗一间即系喺杏花村嘅中学嗰度，咁啊嗰间中学咧就收起晒图书馆入边政治类嘅书啦，因为喺 所有政治嘅书 喺香港专题。 喂，你好难界定啊！首先咩点定义系一本政治？ 就是在他那个这间杏花村的中学的图书馆入面，香港专题入面呢，我特登影张相去发觉冇晒关于政制讨论等等嘅嘢。不过唔紧要，我就睇返佢个国际史嗰个馆藏，睇有啲咩啦。咦，发觉有一本系石原利尔，即系日本甲级战犯嘅一本最终战争论 战争史大观。跟住我睇完之后，我就谂紧啊，即系佢哋为咗国安法而清理咗成个图书馆入边关于任何政治类嘅书啊、政制讨论嘅书，但系明明就喺本国际史嗰个馆藏入边，仲摆咗本甲级战犯嘅书喺度。 我觉得冇问题、 啊。点解咧？ 喂，那个甲级战犯写嘅系一本咧，佢自己眼中嘅东亚战争史，表达佢嘅观点。 嗯， 并冇违反啊香港嘅国安法。 竟然， 唔系嗰场大东亚战争已经系历史啦嘛，一路到1945年8月两个原子弹系结束。 系 结束之后就系联合国这个诞生、啊、然后咧就呢个美日啊和约正式咧系揭示嘅麦克阿瑟嘅改写宪法，系、嗯、同任何外国啊系冇关系嘅。 哦，所以其实呢个学校都 咁，佢嗰本咧，佢嗰本系咪政治书，定系历史书，定系日本啊日本人啊嗰、那个文化观点书咧？ 系 嗱呢个中间你点样定义咧？系、嗯、咪？咁啊，你又叫日本战犯，你知唔知道希特拉嗰本《我的奋斗》啊？ 系 而家喺德国咧系可以公开摆卖嘅。 喂，但都禁过一轮。 同埋英译本咧，都喺英语世界，起码喺伦敦嘅 Foyles 同埋其他嘅呢、這个LSE 啊嗰、那个书店啊，呢、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个书店同埋图书馆都买得到。咁啊，甲级战犯唔战犯写嘅书或者佢言论咧， 系 不入于。违法噶嘛？ 咁啊大镬喎！成个嗰间图书馆，刘晓波嘅又冇，跟住然后嗰啲咩陈淑庄嗰啲又冇，戴耀廷又冇，但系竟然可以摆啲甲级战犯嘢出嚟，喂，咁都几讽刺下喎？点样执图书噶要？ 嗰个你话甲级战犯啫，系嘛？ 系啊。 但系亦嗰个角度，亦都可以话系一个日本前军人啊，嘅著作啫，啱唔啱 都啱。 所以唔需要特别戴一啲。有色眼鏡咯，係嘛？ 嗯， 咁所以咪話就係咧，因為香港我哋琴日同前日講嗰個政治修養啊，同埋個政治知識咧，係1841年以來英國人咧係都冇著意點教過， 嗯、 所以你而家突然間一步登天咧，攬到入去呢啲咩國安法之下自我政治審查，就會必然會出現一啲好低等嘅混亂啊、嗯！好啦，這個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冯志正咧，你开口点咗一本书喺个中学嗰度话，据称系一个所谓嘅甲级战犯，一个日本人写嘅啦。你讲两讲咧，就会有人咧走去告密，或者嗰间学校嘅图书馆主任怕惊有人告密就落埋架噶啦。 嗯， 啊，咁所以咧，你想累边个咧，你就唔该你点多几多几本书名出嚟，因为有啲低端嘅人口咧。佢又半文盲啊，又或者咧讀書未精啊，係嘛、 嗯？ 即係唔好叫平庸啦、啊，唔好講話低端啊。咁佢就係唔係咧都寫封信去啊，或者喺個告密啊，或者咩啦？所以你睇啲嚇呢個咧係一個華人社會裏邊係非常之普遍嘅現象。今日咧唔好講咁多，你好似攞咗幾本書上嚟。 冇，今日我諗我哋 推薦 係三四年以來我哋攞最多書擺台嘅。 講下你嗰本先啦，你嗰啲先啦。 我哋今年咧，其實我哋擺咗一堆書喺台面嗰啲咧，就應該係今年喺呢一個書展入應該有機會揾到，因為應該係上年今年先至推出嘅書嚟嘅。手頭上咧，我就有三四本咧，就完全冇任何敏感字眼嘅，唔會見到抗爭，唔會見到任何嗰啲咩光復啊嗰啲字 冇問題啊，冇問題。 咁但係我呢四本擺咗咩咧？我就首先咧就擺咗一本啊，啱啱今年新出就翻譯版嘅，就係、是。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罗、嗯、谷写嘅一本书， 咪唱衰嘅噃。 呢本就嗱，佢个名啊叫低端中国，但佢关爱嘅，佢、 嗯、 关心咧系中国入边比较差嘅嗰啲族群，即系包括系农民工啦，一啲喺揸住农人户籍，然后去咗城市翻工嘅人， 关唔关爱咧？就系、是、你讲嘅啫，就当我系一个。 即係嗰啲檢書員啦，係嘛？ 嗯， 即係咧，我就打份工啦，係嘛 ？part time 每日撈幾嚿水入嚟巡下。我睇呢個封面咧，首先咧就嗰個標題咧就充滿一個一個挑釁性， 嗯， 一叫低端中國 ，OK。中国一啲都唔低端嘅， 系 而家系第二大经济体啊， 系 神舟十二号啊， 系 啊，系已经咧到咗火星啊，系摄制啊，高到不得了啊。第二呢本书嘅封面咧系黄色底，同埋一个黑色嘅中国地图，中间有条裂痕啊，你知唔知啊？ 佢讲贫富悬殊啊嘛。 喂，呢条裂痕咧，要我嚟睇咧，就系咧分裂咁解。 哎呀， 你呢条裂痕咧系由内蒙嗰度一路劏落去云南咧，中间分开东西两半。 城乡差异啊，陶生。 第三。就是呢那个图里面呢有三个呢貌似即是衣衫不整的中国籍男女。是吧为什么你不摆下胡歌啊高圆圆啊这些俊男美女啊刘烨啊这些这样形象好一点你找几个这些呢好像貌似是那些污糟邋遢的那些工人那些这样的相。 嗯。 是吧那呢然后呢就那个副题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嗯、 是危言耸听 OK 我睇咗之后呢我见到呢个封面呢我感觉 嗯 好负面啊而家系讲感觉㗎你知唔知 系 包括嗰啲 me too 啊嗰啲呢啲女权分子呢话见到呢有个男人呢系用一隻猥琐嘅眼光笑吟吟咁望咗我五秒呢我都覺得佢係呢個叫視線性騷擾，我可以走去投訴，你知啊？ 嗯， 我用翻左交嗰、那個感覺嗰個邏輯，我覺得好 hurt 啊！即係你嗱，你笑係騎騎，你話冇嘢，喂，我係一個中國籍嘅讀者，我睇到呢本封面，我今日先，我覺得好，我覺得受傷害，咁點算先？ 唔使 hurt， 我揾本新嘅。 我問你點算？ 係呢本新嘅書咧？ 好啊，第二本 OK， 冇咁 hurt 嘅嗰本書咧。劲啲嘅，叫做嗱呢本书咧，其实系16年前出， 不过好厚喎， 好厚啊，因为系一本经典著作，但系今年咧就有一个新嘅中文版，咁啊就卫城出版社嘅，朴德培嘅一本书啦，咁其实就系一本中国嘅清朝历史书，叫做《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系讲呢个准国已灭族嘅，喂，咁我哋都叫打赢咗一个帝国啊，咁系咪？心情好翻啲啊！ 呢本咧，我就觉得咧踩界少少啦，因为咧佢系讲条嗰个书名叫《中国西征》， 嗯， 但系个副题叫《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里边系记述啊呢个康熙啊一朝来， 嗯， 啊呢个大清国咧带领军队咧系喺中国嘅西北咧系将一个叫准噶尔啊， 嗯， 大约几百万人全部杀晒。嗱呢件事咧，柏杨咧都喺佢个著述里边记述过。 嗯， 喺佢里边咧，即系佢虚拟一个准国尔嘅公主啊，喺眼见到成个部族啊嘅人被清军杀晒嘅之前，佢自己死之前咧，就对中国人咧发出一个诅咒。 嗯， 系嘛，就话诅咒佢哋从此咧世世代代咧都不得快乐。咁所以咧，柏杨啊喺丑陋的中国人里边，定系边本啊？佢话。中國人是一個受詛咒的民族，這個詛咒來自哪裡？就是來自準噶爾的一個公主， 嗯， 這個他是道爭的， 嗯， 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呢他大清征服这个中央欧亚和蒙古帝国包括准他大清向等于中国。 这本书呢最 起码不等于汉族不关我事所以我不觉得这本书有问题。 是 这本书是指一个叫满洲人去派兵是灭了一个准噶尔。 嗯。 孙中山当时呢领导呢就叫做是吧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满洲人呢是异族。这个亦都可以由报应嗰度呢去睇返喺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呢清帝逊位大量个满洲人呢喺河北山西呢系俾呢个新政府喺纵容之下啲汉人呢去屠杀嘅杀咗好多满人所以好多满人呢就后来改姓你知唔知 嗯 改姓呢就你唔知道呢原来呢佢系呢个满人嚟嘅譬如 在不久之前逝世的一位甘草演员叫江汉 ,ok? 嗯 江汉。 嗯 江汉原名叫姜永明是姓姜。 哦、okay? 咁就好明白。 嗱姓姜呢你根据中国嗰、那个文化就係、是、好大量姓姜嘅人呢係来自山东。咁山东呢喺呢个满洲国建立之后呢大量走咗入去呢呢、這个东北嗰处呢因为呢係日本有嗰啲厂嗰度开厂就叫跑关东。 嗯， 咁所以而家咧姓姜嘅咧好多喺辽宁同埋喺山东都有，咁、 嗯、 你就以为咧江汉咧系山东人祖籍，但系原来唔系，因为江汉个伯爷叫做姜明，呢、这个系艺名，系、嗯、嘛？咁你又姓姜，姜明嘅原名叫黑鱼村啊，黑系咩？叶黑那拉氏嗰个黑，所以咧点解会？他本来不姓姜，姓黑，就是满洲人、 哦、 满洲人为什么改了姓叫做姜明，然后他的仔叫姜这个叫姜永明呢、 嗯、 是吗、 嗯、 这个呢你就问他的身世 是吗？ 而江汉亦都是在满洲国期落期间在辽宁出世、 嗯、 他老豆叫黑鱼村姓黑， 咁、okay? 嗱，如果 所以系满洲人， 你觉得嗰啲 被逼改名，因为如果唔改名，分分钟俾汉人杀埋。 但系如果你觉得嗰个系大清国嘅事，就唔关我哋汉族事。唔紧要，我又可以氹翻你，我又攞第三本书出嚟。嗱、哦，呢本咧就吴越嘅，咁啊八旗文化嘅孙。嗱，佢本书咧就好简单啦。你觉得大清嘅事唔关汉族事？咁佢可能答到你。佢本书嘅书题咧就叫做《你不可能是汉族》。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喂，加埋呢本 O 唔 OK 啊？ 呢个咧，嗱，我净系睇封面啦，因为咧，你嗰啲查书员咧，系冇可能成本书由头到尾睇晒咧，就然后好似你由学者嘅角度去领略呢本书点感人啊？点知我一定我冇时间，我梗系睇个封面啊。 嗯， 喂，叫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咁。怎样叫民族魔咒呢？这句我要问一问这个国安处，或者你要问一问林郑，林郑是国安处主席，是吧？ 是，又要上课再打一打了。 那为什么你不可能是汉族呢？现在我们现在讲的是培养中国人的身份。 嗯。 那这本书你叫啱啱對沖，話你不可能是漢族，即係你不可能是中國人。 哎呀，唔係佢話你可能係中國人，不過漢族呢個字咧，就係即係有好多唔同穿鑿附會嘅嘢出嚟嘅。 咁你睇完之後，你點解欣賞呢本書咧，阿馮博士？ 啊，呢本書佢好喎，佢一講漢族嘅時候咧，佢係揾咗好多而家喺中國而家。定立呢个省籍制度嘅时候呢就有讲咗喂原来汉族你虽然係写咗做汉族原来沟埋咗好多唔同种族嘅入嚟所以导致到汉族嘅神话呢就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呢就真係嚟自汉朝好多时候呢都係隔离村作出嚟嘅啫。咁所以佢呢本你不可能是汉族可能更加之认识中国人身份呢。 咁即係呢本书咁听你咁简介即係话佢係由本质上面。 嗯。 是否定了这个汉人百分之百的血缘身份是不是这样 的哎呀他咁都啱嘅他没有否定到中国咁他当尋根下啫。即是这本又不得啊 我不知道这本。所以今晚咪提出来。 好。 即是如果你说香港人听日在书展发现这本我觉得为稳阵计都是举报好啲。 不是啊嗱咁我算啦中国嘢我觉得有啲问题嗱呢本呢、嗯、我觉得最后一本 是 好啦呢本是远足文化嘅。咁半藤一里呢就因为今年一月呢就 日本人写嘅。 日本人写嘅。咁、嗯、半藤一里今个年嘅一月就啱啱过咗身。佢最出名嗰本书呢就上年出咗㗎就係、是、叫做幕末史重新再编嘅。呢、 嗯、 本嘢喂讲日本幕末日本人写唔会出事。 叫幕末， 即系幕府末年。 我以为啊，去戏院咧睇见个银幕下边嗰橛或者角落头叫幕府，即系日本系嘛？ 系日本、 哦、 明治维新嘅历史片段， 系嘛？ 咁应该咁样唔会出事啦，话 咁、应该冇事嘅、 啊。但系佢入边咧有个小 chapter 咧，你睇下使唔使担心一下？佢有个 chapter 咧系讲到明治维新咧， 唔系净系睇封面呢本书就最正常啦。 系啊。 你点样个 chapter？ 嗱，佢第四个 chapter 咧就叫做咩？恐怖主义笼罩的京东京。 嗯。 咁咧，其实就遭恐怖行动震撼的 京城史丁，因为在幕末的期间咧，咁当然是炮轰很多无同的嘢啦，亦都令到很多即系维新志士就行咗出嚟。但维新志士咧就唔中意咧搞大型嘅战争嘅，佢中意搞暗杀嘅。咁但系佢就唔系写得好血腥嘅啫。咁暗杀政府官员呢啲有冇问题噶？ 咁只要你讲当时日本幕末时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系嘛？ 嗯。 在呢啲殺魔犯啊，又或者 長洲犯嗰啲， 長洲犯呢啲賭樽啊，呢啲家族嗰陣時，佢哋發生嘅事實嚟講，即係你問我啦，呢個係事實，係歷史嘅事實，又唔應該冇違反咩法律啩？ 哦，即係唔會咁啊，即係唔會好似搞到港台評議會咁樣係嘛？哦，咁啊得啊，即係我哋攞咗四本上嚟，終於有一本可以攞翻。 你問我，我頭先即係你而家我就未睇過呢四本，有一兩本我聽過個名。咁但係你問我而家我如果我當咗我自己係個國安審查官咧，我就覺得頭一、二。这个叫做低端中国和你不可能是汉族呢应该落架。就中国西征之大清征服中亚欧亚语中央欧亚语蒙古帝国最后玩过这本没事。而幕末史呢我就看个封面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嗯。 但是你说里面你现在这样无啦啦竹虫撩起说里面有个 chapter, 就在这里重点那里讲暗杀呢我不知道。 嗯， 我要问一问保安局局长，请示下先咧，即系算唔算美化咧？我唔知道，因为里边佢带住一个系咪一个几正面 嘅？咁一定系美化嘅，咁都讲维新啊嘛，咁起码最后维新成运动成功 咗。因为佢里边讲即系西乡隆盛啊，嗰啲版本龙马系嘛？ 系啊。咁仲有嗰啲咩人斬耳葬啊？咁嗰啲全部都係維新志士做咗暗殺隊，最後又成功咗俾佢。咁歷史係咁噶嘛？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但你揸住呢本幕末史咧，我就覺得咧整體冇問題。但係你頭先煞有介事講裏邊有個章節係講暗殺咧，我真係唔知點講。 喂，講暗殺啊，好多嘢都有嘅喎。以前我讀中學嘅時候，嗰啲中學有教荆轲刺秦王，之前又有講刺客列傳。 因為呢個咧幕末傳咧，就當然即亦都係同中國無關啦。我頭先所講嘅啦，係嘛？即係你講到話喂，即係呢個已經係康熙大帝帶兵去滅準國，而呢個已經係完結咗。咁呢個咧喺個邏輯上面應該冇事，因為成個明治維新第一就唔係發生喺中國，同香港更加冇關係。 嗯， 同而家嘅香港特區政府冇關係，係嘛？ 係。 咁所以我諗你話呢個又違反國安法，係咪有少少過濾咗咧？咁但係咧。但是呢我剛才看到呢咁佢就確實係用好多筆墨去講係用暗殺嚟去推翻一個呢政府啊，係咪？ 係啊，佢同埋講好多日本咧所謂下黑上嘅文化，即係點樣喺個制度好昏暗嘅時候，而且咧喺街頭巷尾咧，你發覺有個達官貴人喺度，你又要做呢啲嘢嘅噃。 如果你話喺最近呢、這個嗰、那個咩組織係咪光城？ 係光城者。 嗱，如果喺光城者屋企。除了找到一些武器和那些炸药包 是 但同时也都找到一本一个 copy 的幕末史那呢就政府呢就将它摆埋出来学梁振英讲那个铜锣湾那个崇光那个刺客屋企是大量收藏这个苹果日报所以他认为苹果日报长期呢是有一只潜移默化是煽动这个行刺的一个这样的逻辑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本书只是好人好者看没问题但如果在一些所谓的恐怖组织里面发现有一本这样的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证明得到即是那个叫打疫苗之后死亡那个特区政府成功叫因果关系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真是香港开埠以来未出现过 咁但系同一时间出现都有关系，咁啊大镬咯。 嗱， 如果在他家亦都发现莫末史之外仲有一本叫做史记的刺客列传，咁是应该呢就证明到呢这些咁嘅历史嘅文献呢是同嗰一个香港嘅恐怖袭击呢是有可以 construct 到 establish 到一个因果关系，是应该禁埋喎要禁。 喂，但是莫末史刺客嘅问题呢唔单止喺半藤一里嘅嗰啲历史书度讲喎。我哋见到漫画动画都有浪客剑心，仲有银魂，仲有好多啲㗎 喎。我头先讲嘅假设 ,what if 中国成语有句叫做防范未然，未雨绸缪。虽然未曾有一个恐怖组织或者某间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里面是被发现一些武器和一些这些书籍，但 what if 万一有人看了之后是会呢建立一种灵感，然后在若干年月之后有这些恐怖袭击行为，万一那要不要防范未然呢？如果要是不是应该落定价？ 喂，如果这本书都落定 价，如果这样比你这样头先吓一吓我我觉得现在这本有事了。 喂，如果这本落落价，很多日本历史书中国历史书其实就不是那间中学落了香港的政治书架，麻烦所有历史书先落架。香港的历史书不嬲都是讲朝代的历朝兴衰的啦，讲完兴一定讲衰的，那是很危险。咁我哋仲 唔系呢个啦？咁咧喺书展呢个时候开卷又呢个可以大家即系公众讨论下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open 嘅一个问题。我哋今日暂时冇结论。 不过唔紧要嘅。 但你翻唔翻？ 翻。不过香港近排有个历史嘅片段咧，系值得睇嘅，就1921啊，讲呢啲大学生上街运动嘅。 呢啲卖广告啫吓，呢啲片商如果冇喺电台落广告咧，你唔需要 讲噶。 听晚11点。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